好，翻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戏言啊，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， 系 Alex 啊， 系啊，咁我哋就算唔算阔别咗一个礼拜？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又系小弟有事啊。 今集啊，努力啲，我哋尽量录两节啦，两集啊， 尽量录两集啊，好嘛，等大家开心下啦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咧，首先咧第一节咧，一定要讲到咧就美国咧本佢哋嗰个本土防御啊。 系， 咁佢哋咧就其实你对美国嚟讲咧，佢哋个本土防御咧，从来都系佢哋一个嘅难题。原因咧系大家都明啦，呢、這个年代咧就进攻就容易，就防守难嘅。 系， 即系咧你如果射一支飞弹炸人咧就好容易嘅，但系咧人哋射个飞弹过嚟你要截佢咧就难好多，因为问题就系、是、你人哋射一支啦，你唔系真系射一支噶嘛， 系， 即系如果你 guarantee 你射中。咁理论上你都要射两三支啦， 快噶嘛，人哋啲导弹 系啊，同埋最紧要就而家人哋嗰边咧做紧高超音速武器，越做越快，即 系 以前咧飞过嚟咧就弹道噶嘛，弹道咧就即系上天落地啦，你上天落地咧，你上天嘅阶段咧，美国佬已经侦察到你啦，理论上佢玩呢个萨德咧，就 系 你连落地都未咧，上天嗰刻我就炸你噶嘛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美国佬已经玩到好劲啦，但系咧中国同俄罗斯话你玩到咁劲啊嘛，我依家咧就玩高超音速，五六倍音速飞过嚟搞你。咁咧，當然個載具相對嚟講咧，就可能用空中載具啦，或者係用艦或者係用潛艇載具啦，去做呢件事情啦。咁啊，如果佢嗰個隱蔽性做得好咧，其實都有危險嘅。但係咧，美國個本土防禦咧，佢一定要做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佢起碼佢要試到咧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嘅彈道導彈或者某啲嘢飛過嚟啦，我都要擊落到你嘅。咁所以咧，佢 suppose 佢做咗好多年咧，有一樣嘢叫做 NMD 啦。NMD 咧就系佢嗰阵时喺克林顿年代咧就话，类似星战计划嘅延续，但系星战计划咧最劲嗰阵时就系为咗 LISA 噶嘛， 系啊， 直头喺宇宙度射咧落， 星球大战 系嘛， 招招招， 直头喺太大气层外拦截你噶嘛。NMD 就冇咁夸张 ，NMD 咧就都喺地下拦截你嘅， 系 啦，但系就要做到咧全球部署咁样做啦， 系。 咁依家咧就相对嚟讲咧，美国咧个全球部署当然就未好成功啦。但系都唔差嘅，例如佢南华部署一个就主要大家明嘅针对中国啦。 系啊， 而家佢摆咗喺欧洲东欧嘅地方咧，就摆明针对俄罗斯啦。咁、 啊、 所以咧，其实咧 ，suppose 咧，佢摆呢两个都好重要啦。 系， 系咪两个萨德一个好重要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对住佢两个潜在敌人啦。 系， 好啦，咁今次咧，佢哋玩咩咧？就系佢哋嗰个 GMD 啊，叫做美国国土飞弹防御系统啦。咁我哋就唔叫 NMD 啊，呢个年代叫 GMD 噶啦。 系， 就完成咗第一次咧，叫做。嘅齐射测试，咁咩叫齐射？如果大家以前玩三国志咧，就知道咧，如果你系黄忠啊嗰啲啦，反正用箭好劲嗰啲，齐射就 系 咧成班部队一齐射啊嘛。咁啊几劲啊，咪 射下叫做 reload 再射啊嘛， 系啦， 就落雨咁落去。 咁如果你系以前玩嗰啲咩， 睇呢个 《信长之夜望》 系啦， 佢嗰阵时咧，阿织田信长啊， 系 就发明咗连射部队。 呢、十几年前套戏叫《英雄》啊嘛， 系 英雄啊，最尾嗰、那个 李连杰嗰套， 李连杰啦，俾人乱箭射到成道门啊，成个城墙都插满晒，就系咁啲箭雨。 哦，但系佢其实系可以分几转射噶嘛，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就要达到呢个连射效果。 系啊， 咁不过我哋今日唔系讲呢啲嘅啦，喂，齐射测试射咩嚟嘅咧？就会射两支，系啦，射两支去拦嘅， 系 啦。咁样当然有啲靶弹咧，我哋叫做系嘛， 系 咁咧就击落嗰啲靶弹咯。咁啊，证明咗个系统系 work 嘅。 系有边睇过 啊？ 有边睇？ 有边睇噶？呢啲梗系有啦。系啦，咁第一睇 Defense News 啊。咁咧佢讲咧，飞弹防御局啊，佢咧就上次测试咧系2017年5月。 系 2017年5月，当然都有啲耐啦，两年前啦，系咪？ 系 大概两年前啦。咁嗰阵时试咧就系一对一嘅啫，即系射一支就拦一支。 系。 咁当然相对咧，如果你可以射两支拦两支咧，那个难度系数就唔系一倍嘅吓，各位，即系成件事咧，即 系 有个数喺度计嘅，但肯定唔系咧，你觉得系一对一乘二唔系咁样嘅， 系 难好多嘅。咁我自己个拦咧就系、是、用两个嘅 GBI， 两个 GBI 意思即系两个你去拦截嘅导弹去打人哋嘅 ICBM， 打人哋嘅洲际导弹。理论上咧，因为你要射两支，那个协调要做得好好。因为咧，你成个中心咧，你要协调两样嘢嘅。咁所以咧 ，suppose 咧，你去打个难度咧，就真系唔系细嘅。咁咧，首先咧就佢讲下礼拜一嗰阵时咧就打啦吓，咁咧就应该系早少少嘅情况吓。嗰阵时咧就首先咧第一支就击中咗嗰个目标，系啦。然之后第二支咧，佢一要 check 嘅，然之后咧尽量揾有第二支，然之后咧就识别下一个。咁如果冇嘅话咧，就射啲可能有威胁嘅碎片啦。suppose 啊，就咁去打嘅。咁对咧，如果你明咧，依家成件事佢点玩咧，就喺太平洋一个叫做马绍尔群岛。嗱、呢个咧就好似之前蔡英文系咪去咗马绍尔群岛啊？即系嗰边嗰啲太平洋岛国啦吓。咁咧嗰边咧有个试验场嘅，叫做列根试验场啊。咁嗰度发射咗，咁咧就用 GBI 拦截飞弹咧，就喺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。呢、這个咧就够唔够有嗰啲空中军展做？ 哦，太平 应该有去， 即系太平洋射过去美国。 系啦，咁啊加州节咯。 O K， 系啦，加州节。 咁咧就 suppose 咧就距離係6400公里。 哇！ 咁你話遠唔遠啦？係遠噶啦， 遠 㗎，完全係 ICBM 嘅射程嚟噶啦。咁咧依家咧個情況就咁嘅。首先咧呢個 GBI 攔截飛彈咧，其實個組成部分咧就兩個，一個咧就一個火箭啦，主體咧就推進啦，佢咧就分四節嘅。另外咧就全長就16米，其實就唔係長嘅，即係但係咧佢點解可以做到咁短都咁勁咧？可以飛到咁遠就係固體燃料嗰個先進啦。 哦， 美國佬做得好啦。大陸咧，我講你聽啊，如果大陸呢個咧，人哋美國做16米咧，大陸大概做26米到啦。 固體燃料同埋液體燃料有咩分別咧？ 係。 固体燃料即系粉嚟嘅， 系， 但系点解固体燃料会其实会好过液体燃料咧？就系、第一你唔使压缩先啦， 系， 固体系粉嚟嘅，你压完佢就搞掂噶啦。如果你液体嘅话，就要其实液体就空气嚟噶嘛， 有啲似石油气咯， 石油气咁啊嘛， 有啲咁 样樽入住佢，咁咧就好容易爆，好容易漏嘅。咁固体系最安全嘅， 系， 同埋固体有咩好处咧？固体系唔需要入氧气嘅， 系， 固体系用翻大气层里面嘅氧气嚟烧嘅，所以个航程系远好多嘅。 系，仲有一个好处。固体燃料冚埋，液体就你注完你唔该射， 唔会射， 唔该你射。 所以啲什么卫星咩太阳神去月球嗰啲火箭穿梭机，全部系喺临 发 射之前， 系 就入燃料噶啦， 系用液体嘅， 系啦， 系啦。咁所以咧，你知唔知北韩都用液体噶？ 系咩？ 北韩都唔用固体， 呢个系好旧技术嚟，冇法啦。 因为个问题，你用液体个唔好处就系你耐啦， 系啊， 人哋卫星睇你好耐。 哎呀，你入紧油啊，我准备先噶嘛。 见到你红咗咁耐，我食完块饼，你都仲入紧。 你咁多人喺度嘅， 系啦，我啱啱打紧字，我打自己打字俾总统，依家喂我哋有目标啊，打到过去你都仲未住完啊。你知唔知住到嗰个 size 咧？啲人话都4个钟话走， 系啊， 你4个钟人哋一早睇晒你啦， 系 咪？即系个科技啊！我哋讲翻啦，咁呢个固体燃料，如果你大陆做咧，大陆应该系俾佢嗱，如果你美国做16啦， 系， 我谂大陆大概做25-26啦， 系啊， 大概啦，所以你明嗰个技术个差距， 呢个系个化学本身一个理，因为用最多 material science 嚟噶啦 ，material science 佢系做嚟最。做即系嗰阵时太阳神啲诶话穿梭机嗰啲助推火箭啊，佢试咗好多耐。 当然啦，你见依家佢哋个 Falcon 啊，猎鹰火箭啊，嗰啲全部啲技术民用嚟噶咋，做得相当好。依家喺美国有三个做紧啊嘛，一个咧就系嗰个 Richard Branson 就系做嗰个维珍航嗰个啦老细啦 ，SpaceX 啊嘛， 一个咧就系嗰个Amazon 个老细啊。佢依家做嗰个都好靓噶， 系而家佢三个抢紧呢个 NASA 嗰个。 另外就 Falcon 啦，系啦，三个有太空旅行噶呢个年代， 就有噶啦，开始 系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几多钱咧？好似50万美金啊， 系 嘛？50万美金可以上去玩一转， 赚到钱同埋可以赚政府钱啊嘛。 系啦系啦，但系其实蚀过知唔知啊？佢哋蚀噶， 研究系蚀噶， 蚀噶，蚀噶，唔系即系收你50万咧，系你赚咗嘅，系啦。但系各位咧，你唔好谂住去报啦，爆咗好耐噶啦。你同埋你自己谂下你咩身份报道啦？ 十年前咁， 你谂下你望隔篱个，哇！你隔篱 Richard Branson 做乜？哇！亚马逊个老细，我心谂冇你份噶啦呢啲，大家冇谂住嫁个有钱人就俾50万美金，我哋都冇你份噶呢 part。好啦，讲翻啦，咁咧成件事点咧？就最难咧，成件事就系嗰个顶啊。个顶咧有样嘢嘅，即系个蛋咧嗰个拦截器咧叫做 EKV 啊。咁咧呢嚿嘢有咩咁巴闭咧？嗱呢嚿真系好巴闭，其实成件事最核心就系个 EKV。点解咧？佢系呢个弹头咧就系攞嚟搜寻目标，系啦辨识嘅，最后咧就发动再炒埋去就嗰下，就呢个 EKV 嘅。所以呢个 EKV 咧个技术去到好顶尖，顶尖到咩咧？佢又要有自己嘅主动雷达啦，佢又要有自己红外啦，佢探视到啲嘢时候，佢要识辨别目标，即系有 AI 啦， 光电噶啦，系啊，光电测。 当然佢本身就有推进啦，咁所以咧，你见成件事咧系好复杂嘅。咁呢个弹头咧，理论上咧喺2010年、2013年试过都系衰咗 ，until 上次2017年咧都仲系 OK 嘅。咁所以你发觉咧，几年前原来美国都未搞掂嘅，即 系 件事系咩咧？就 是、 都系有啲失败。佢去到2014年第一次中。 系， 跟住之后咧，做咗17个测试咧，都系只系中咗9次，即系其实你预17至9次，即系一半啫， 一半 多啲嘅啫。去到咧，我哋上次啱啱我哋讲咧，2年前嗰个咧，就终于成功，就证明咗咧个问题应该解决咗，就变咗依家系精准咗好多。咁咧就当然呢个 EKV 咧，我想讲一个火箭啊，得一个，但系大家知道核弹咧，如果射出嚟咧系10个噶嘛，咁你得一个，你点搞到佢？ 而家未爆之前。要未分之前要怼冧佢， 所以咧大家就要明佢嚟紧个技术都要做10个。 哦，一分10， 你有10，我有10。 哇！ 咁但系其实都唔稳阵噶， 喂，你十个你最后你可以两个追一个嚟打噶嘛？ 系啊， 咁所以其实你做多啲， 你分好多个、啊。 所以其实正常最后都要射，可能你一支我要射两次嘅。 系啊， 预咗系咁噶。所以咧，其实咧，大家明白咧，呢、這个飞弹防御系统你讲嘅嘢 系 好困难嘅呢样嘢。即系咧，我想讲咁多国家咧，都系得美国佬做得好嘅咋。 系， 如果我哋讲大气层外防御啊，但如果你话唔系，唔系大气层防御，我系讲紧地球大气层以内防御咧，就俄罗斯做得好嘅。但俄罗斯系做唔到美国嘅大气层外防御、 哦， 就美国做得到。 咁 都系啦，美国最劲嗰样嘢咧，就佢有 SM 3啊嘛，标六啊，或者标三啊。咁标六系增程型啫，但标三理论上可以打到上去太空嘅卫星噶。O K 嘅低轨道、高轨道好似都稳稳地噶。咁所以咧，就美国佬嗰个对太空嘅武器咧，始终都系最强噶。即系大家千祈唔好睇嗰啲咩新闻话嗰啲咩超英赶美，但系千祈唔好盲目相信呢啲嘢。 呢个系时间系永远追唔到啊。 唔系即系。暂时唔得啦，即系我哋又冇话一定唔得，系咪？暂时唔得啦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又讲下日本咧，就大家知咧，日本咧以前系咪做架心神啊？ 系。 咁啊，心神不定嗰阵时就冇咗啦。咁其实咧，大家明咧，佢做心神战机咧，第一开波咧就首先自己系真系想做三五代机啦。第二个咧就系咩？就想拗日本美国俾 F 22佢啦。跟住后来咧，大家记得咧，我哋上年不停讲就出述咧，就话俾个 F 57你啊嘛。 系啊 ，F 22加 F 35。 嘅技術， 洛克希馬田就好想出呢架嘢，但係美國佬就死都唔俾佢出。 因為洛克希馬田心諗，哇！如果我借日本咧，可以復活翻整翻架 F 22，我咪發三億架喎。嗱，日本咧砌 F 35已經兩億架啦。哇！如果我俾你砌 F 22，咪六億一架。哇！咪賺到笑。係嘛？佢依家咧 F 35已經可以千秋萬代啦，已經條生產線咧開心度咧全美第一啦。 開到兩條都唔夠。 咪係咯，佢路做都唔夠。 全球供貨。 我依家仲可以俾日本開條線喎。哇！真系发到猪咁，即系打跛脚唔使休啦。咁但系当然啦，即系而家咧，日本咧，佢就自从 F-57 衰咗啦，佢哋依家咧话要自己研制五代战机啦。大家记得我哋讲过佢哋嘅 IFI 咧，就依家整一个引擎出嚟啊嘛。就据说个引擎嘅推力咧已经好接近 F 22啦嘛。系啊，即系有咁讲过噶，唔差噶。 真系超英赶美喎！ 佢砌鹰，其实咧超鹰讲明佢鹰啊好耐噶啦，鹰就冇得超咗好耐噶啦。 Okay. 但系咧就依家讲紧咧，佢哋研究紧一个有隐形特性嘅五代战机啊。咁咧佢个名咧唔叫心神啦，叫做 F 3 OK， 咁大家明 F 3嘅意思？ 即系正式计划嚟噶咯， 正式计划嚟噶啦。嗱，佢以前有个 F 2噶嘛， 系啊， 佢呢个 F 3 F 3 F 16 系啦。咁啲 F 3好过瘾噶，呢个 F 3咧佢真系谂住取代 F 2噶。咁大家咧嗱，有时你又谂啦，其实 F 2战机咧就即系 F 16啦，加强版啦， 放大版 啦。咁依家佢买 F 35啦， 系 F 35攞嚟取代咩嘅咧 ？F 2咯，佢话 理论上啊嘛， 其实应该系取代 F 4先嘅， 系咪 ？F 4就真系够晒期啦。 但其实你好难取代 F 4噶，即系 Alex 话斋嘛 ，F 4重型咁多，你好难取代佢噶，系咪？你孭嗰啲反舰导弹啊，劲几个多先得噶，系咪？你个 F 35可以舰个几劲嘅？反舰导弹系咪？ 唔得啦，外置要 系啊，唔系不过我哋上次讲咗一只叫 JSM 啊嘛，都 OK 嘅，但系威力当然争少少啦。 咁睇下个几耐可以生产到完善出嚟咯。 系不过唔紧要啦，我哋讲翻一个报道先。嗱 ，Defense Blog 嗰边讲嘅，咁咧就日本咧，其实已经之前就已经想买 F 22唔得，咁啊买 F 35系咪？咁而家咧佢哋主导咗一个技术去做，而今次个技术系咩咧？就 系 30电机嗰边啊，就会做咧 ISA 雷达。咁大家知 ISA 雷达咧主动嘅电子式扫描雷达啦，咁佢嗰个效能咧就大概比旧嗰个咧系劲嗱，我粗略估计就劲两倍啦。 好啊， 粗略估计劲两倍。咁即系例如话你以前系探索大概80-90公里啦，而家就可能讲紧160度啦，系远好多噶啦。 80-90公里系讲接边部机啊？ 80-90公里啊，可能讲紧你以前嘅 F 15咁咯。 OK， 100公里松啲啦。 OK， 唔会好多噶咋？咁但系而家起码可能讲紧 180-150嗰啲啊。 系啦，类似啦，咁所以你其实个效能大概两倍啦。 OK， 我哋粗略估计， 即系接近 F 35啦， 劲咗好多噶啦。 系咯， 系啦，劲咗好多噶啦。咁咧，依家佢咧 F 2咧嗰个嘅 ISA 雷达咧，其实有网友同我哋 update 就话 F 2系用 ISA 雷达嘛， 自己做噶嘛， 甚至乎系全世界第一个用 ISA 雷达。咁咧就佢个 F 2 ISA 雷达咧都会再改进嘅，嚟紧会再好啲啦。咁但系咧就 F 3嘅 ISA 雷达咧，应该系比 F 35嗰个战机个雷达咧系差唔多啦。 咁而家雷达嚟讲，雷神叻啲啊，定系洛普叻啲啊？ 边个叻啲啊？应该仲系雷神最好啊！ 雷神最好啊！ 因为佢出嗰个叫做 AN/ABG-81。 OK。 咁呢个咧就如果系装喺 F 3嗰个就叫83啦。 哦。 但系应该系差唔多性能嘅嘢嚟嘅。咁依家咧讲翻咧就佢哋 IHI 嗰边咧，我哋讲过啦，就有个涡扇发动机啊嘛。咁嗰个嘢咧个推力系过超过15吨噶， 即系你直逼依家F 一一九咧就应该系十九系咪啊？ 系， 我冇记错。 系啊， 就两十九两吨就两副就38。 系啊， 咁依家呢部嘢咧就两个发动机噶。 系， 咁佢咧就系用15吨，即系两个加埋30。 系， 唔差噶。但系问题系佢可唔可以用到超音速巡航啊？呢、這个就冇讲过。 唔知喎，呢、這个 佢冇讲过。 系啦， 佢话佢嗰个涡轮线发动嘅水准去到4代啫。 其实如果15吨嘅话，即同 F 一一零差唔多。 类似咧， 近似啦，系啊， 类似咧， 系啊， 即系其实佢个本身个战机个雷个个核心咧，其实就已经好过入大陆所有战机噶啦， 好过多， 好好多噶啦。 F 一零佢系，但系佢问题就系 F 一零都未做到超音速巡航， 未做到，因为个引擎本身佢唔系嗰个转压啊嘛， 系啊， 即系两嘢嚟噶嘛。 即系超音速巡航系要唔开后燃器之下做到超音速啊嘛， 系，仲要超过20分钟， 系啊， 系啦。其实如果你话 F 22应该系半个钟都得噶，系啊，相当强劲。咁 F 30只个假超音速巡航， 系 就唔知开咗10分钟系咪啊？熄机佢可以滑行大概1分钟到嘅情况。 O K， 即系讲就咁讲啦吓。好啦，另外咧就南韩啦，南韩就收咗两架 F 30尾咯， 系 咁啊，正式进入咗5代机时代。 开唔开心啊？有冇投诉啊？ 有冇投诉啊？我谂无论南韩仔应该收到就笑噶啦。如果你话有啲咩差错咧，佢接硬食。 有冇话啲咩敏感机密唔俾美国知噶？ 我见冇、啊。我谂嗰啲咧咩上线落线之后嗰啲雷嗰啲资料转载咧，其实南韩都冇所谓啦， 俾咗啦 系嘛。咁佢哋预计啊，即系咧预计大概有40架 F-30 尾啦。今日2021年会交晒，咁所以咧，嚟紧就会有啲人咧过咗去训练噶啦。咁大家明啦，如果你过咗去训练嘅话咧，其实即系个战术部署咧嚟紧系会更好咯。咁如果你玩 F-35A， 大家明啦 ，F-35A 最好对付边个国家咧？ 睇下佢哋北韩先啦。 我谂北韩出米格29K 都死啦，系嘛？ 唔使出你唔使出啦，起飞就死啦。 米格29死啊， 咁近 系啊，同埋最紧要我飞过你都唔知 系 啊。啲雷达一系就开晒机都睇唔到噶啦，仲要何况熄咗系咪？咁所以都唔觉噶啦。所以咧，最惊系大陆咯，我觉得。即系大陆对呢个嘅因为大陆咧，如果你南韩部署咗呢个 F-35A 咧，我系咪应该摆翻啲歼20噶？ 歼20， 咁但系问题是我歼20我摆边咧？ 歼20都唔知得唔得？ 唔系，我当佢得先啦。 得唔得？ 咁摆边？ 有冇信心啊？ 我当佢得先，唔系大陆一定要有信心先俾钱嘅。 OK， 咁我谂都唔会乱俾钱嘅。好啦，咁如果大陆要部署歼20，应该部署边度咧？ 东北啊，摆 东北啦，摆山东啦，摆北京啦，即系变咗呢啲地方啦。咁所以你话大陆要唔要防？要防噶，相对嚟讲。 哇，咁样啦，全球嘅太平洋有几多部 F-35 围住中国啊？ 好多部啊！ 咩做 F？ 因为嗱，因为日本咧就大概你预有嗱，日本坐底150架噶啦， 系 你预日本有150架， 系 韩国50架， 系或者200架噶 啦。台湾冇，但系美国自己再部署， 系 喺冲绳部署， 系 喺岩国基地部署， 系 200架啦， 200架围住， 200架围住中国。 系 我哋唔计，如果第时印度唔觉意入到啊， 系 应该冇噶啦， 或者美国摆印度咧， 新加坡有啦， 新加坡有， 澳洲有啦， 系。 咁如果你计南海部队，南海你要有50架喺南海啦，有200架围住东海啦，咁所以大概有200几架 F-35围住大陆啦。如果咁样歼20应该几多架咧？ 要 double 啊！ 我计就系啦，大概 double 啦，即系要500架。歼16要做几多架咧？ 歼数啊， 1000架啦， 1000架， 大概咁做啦。 哇！ 咁所以大陆条数好襟计嘅， 襟计。 嗱，大家计啦，歼20一架系2亿。话1亿人民币，大家唔好信。嚟紧引擎再真系做到咧，应该贵多3-5千万噶啦，人仔啊， 人仔。 咁你预未大概1亿5千万一架啦。咁所以啊，唔系 ，sorry， 唔好意思啊，1.5亿美金啊，我噏错咗，唔好意思啊。咁所以条数好金计噶。 系 啊，好，一直嚟呢度先。